matai jamai Oh, 生存，你已怎么算？甜蜜是夜，人生终点地，为何结束生命？不相信天上人间，谁主宰灵间？维护着天赋的一点灿烂，谁人可感心一点？ 也许。